这个项目啊，显而易见啊，就是打破了，就是破解了这高考指挥棒这个难题。这学生的话呢，可以不通过高考，可以进入你像的专科，你像的本科。当然了，每一阶段在考试的一个每个阶段的时候，他要有专门的一个考试，但是呢，不同于那种高考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部分的考生啊，进行了量身定做。你像他430分这个分数线，到520分这个分数线之间的那些考生啊，初中的考生，他即使考上高中以后，将来上了本科的那个 机会， 本科那个机会的话，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所对应的这些本科类的院校。所以说给他们早早考虑好这个，给学生啊，早早的让学生就能够选择好你自己将来的本科的这个学校。这三个阶段从他的教学课程来讲的话，从管理来讲，从学习来讲的话呢，相对独立，但是呢又相互沟通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三个阶段，高中、高职、本科呢，从教学来讲是一体化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所承担的这些学校都要和我们对应的一些高中校，同时呢和对应的本科校，我们就是一体化的进行的设计。高中阶段它是这个优质的高中，的那个就是对接。同时的话呢，还有在这个本科阶段的话呢，尤其是在这个高职阶段的话，有些优秀的学生呢可以去国外进行游学研修。所以说都是，而且呢国家会承担一部分费用。所以说让他们视野更加宽阔了。 首先了解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按照这个贯通一的招收人数哈、整体4100来讲呢，今年我们的计划数占到了多少？ 这个项目本身啊，我们投放的计划是600个。然后呢有7个专业大类。12个专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学校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专业。而且呢按照这个项目要求啊，我们是前2年我们学校的就相当于高级阶段嘛。就是和首师大附来进行那个联合培养。然后中间3年的话呢，是在我们学校的就是高等职业教学阶段的话呢，在我们学校直接培养。然后本科阶段的话呢，就是后2年，也就2+3+2嘛，最后2年啊，是我们对接了一共有3所这个本科的院校。北京建筑大学。第二个呢是北方工业大学。第三个的话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当然了，就是根据不同的专业，我们和这个本科之间啊，我们对接是比较是无缝的。整个的基础教育阶段，整个的教学实施啊，是学校和首师大附近相互这种配合来进行完成的。当然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重点这个基础的课程的学习，尤其是在那个外教方面的话呢，我们学校下的力度是非常大。目前呢我们有将近20名外教来承担这个项目的英语的这个教学工作。对，教学工作。 好，那么进入到高等职业技能教育阶段呢，这中间的3年就等于我们要学的就是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相关的各个专业的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了。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们才要开始选择这个专业，是吧？选择你要对应的想学的是哪个专业了。 然后2年之后的话呢，他们要去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当然在这里面还要根据啊，就是不是说大家都希望想上什么专业都去那个专业了。也得要保持一个考虑一个平衡。所以说根据这个学生自，当然是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的。然后选择完了以后呢，他们要会这3年当中要到自己的所选的专业，所在的我们是二级学院嘛，要到二级学院然后进行专业的技能的学习。所以说这些学生的话应该说是确实是目前来讲的有个词叫大国工匠嘛。主要培养这些学生啊，他们动手能力啊，你看基础比较厚，然后动手能力又比较强。同时呢在上学过程中呢还可以去企业进行实习，有些学生的话还可以去国外进行那个访学研修。所以说他们这些孩子的话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又有国际视野，同时呢他的基础还比较厚。所以说这一块呢应该是叫复合型的人才来培养。 2015年实施这个政策哈，到2018年应该有了我们

这项新版的国标规定对六项污染物进行连续监测，包括老标准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和新增的 PM2.5 臭氧一氧化碳。其中 PM2.5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目标值，也就是每立方米35微克。如果要实现上述国标，从远期看，京津冀三地钢铁产能要控制在2亿吨。柴发和说，主要的大气污染物需要在2015年的基础上减排 40% 到 80%， 而钢铁、水泥以及石化行业的减排潜力是最大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